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她就会对你真。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 慢慢的得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真爱一回，尽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熟，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

伤感的承诺。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小时候总爱抬头看白云朵朵，哼着我最爱的念旧，天上白云一朵朵都住着烟酒，唯美的像心童话的孩子守候，我最爱的那首歌，最爱的烟酒，我到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的烟酒？我最爱的那首歌，最爱的烟酒，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烟酒。受伤的时候，天上的烟酒会默默地为我流泪，每下一场小雨都像一个烟酒，陪伤心的人等着阳光出现时候。我最爱的那首歌，最爱的 Angel， 我到什么时候才能遇见我的 Angel？ 我最爱的那首歌，最爱的 Angel，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 Angel。 当你学会勇敢，就会遇见你的 Angel。 有多少人能掌控？因爱他一个深情，一句 baby， 我又陷入快乐里。理智总是战胜不了爱情，没道理可循。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市财政局发布了北京市市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会议费的管理办法，办法明确本市的各项会议分为三类，会议费支出的标准包括住宿费、伙食费和其他费用。在住宿费方面，一二类的会议每天不能超过400元，三类会议每天不超过340元。与2014年版的管理办法相比，会议的住宿费标准上调了100元。今天9.9，周周带你听资讯。春节期间，农贸市场的商户将会返乡过节，如何在蔬菜经营户减少的情况下保障节日供应成为重要议题。市商务委、市农委和中国蔬菜流通协会组织展开了春节市场供应保障工作的部署会议，并指出北京将会在蔬菜日常的供应量基础之上增加10%的货源，日均上市量均增加2000吨，保供品种以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菜品为主。能够让大家告别一室一卡、一人多卡、携带多卡的烦恼，充分享受到北京城市综合服务和信息化便利的北京通卡，去年累计新增发放了686万张之多，远远超过了原计划发放的500万张的规模。春节即将到来，又到了市民选购花花草草的时候了。从市园林绿化局获悉，目前北京各大花卉市场已经积极备货，今年将会有上万盆的年宵花投入市场，而北京自产的花卉约有450万盆，主打中小型的花卉品种，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十分火爆的多肉植物已经成为了今年年宵花的主要种类，约占整体生产量的40%。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么空，这胸口那么痛，这人海风轻云涌，能不能再相逢，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千万种。 Alone 这歌我谁能懂，这城市那么空，没有你的空洞，连呼吸带出的风，想得真的愚弄，我站在黑暗中，心已经跳不动。 Alone 在爱人里游泳， 一踏出家门就是长长的几年，背负着梦想在另一个城市生活，一切都好，就是想家。所以呢，今年过年的话，早早的回家给父母一个惊喜，也一起张灯结彩的迎新春，我想这才是我们最期待的事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919，我是主播周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 让空气或是命运不知

创造，所有烦恼都忘掉。这里我的快乐是城堡，你让所有世俗的纷扰从天涯浪海绕，你才是我尽头，谁都替代不了。奔波又过一年，终于回到昨天，有你在身边笑得那么甜，最难忘的感觉，不要浪费时间，享受着团圆。 今日重庆的一家公司春节放假的通知在朋友圈可以说是火爆了。从放假的通知单上看到，这个公司呢，2017年的春节放假时间从1月21号一直持续到了2月12号，有整整23天，甚至是带薪休假。这个放假通知一出呢，不少的网友真的是感慨不少，甚至有人留言说：“敢问老板还继续招人吗？”话说这样好的公司真的是太难找了。那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春节放了几天假呢？ 不要就干干脆脆，做白日梦的人上不了最前线，怎样气头上点，让脆弱站到一边，要心里的心跟希望 say hi say hi，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给我真的感觉，阳光之下把心敞开，爱就 say hi， come on come on 给我感觉。

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没有人特别爱穿白色的鞋子，因为白色呢可以说是时尚界的一大特别重要的元素，因为简单所以时尚，而且不过时，很多人就会选择穿一双白鞋子，百搭又好看。但是有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是白鞋子爱脏又不好清洗，而且清洗不当，白鞋很容易变成小黄鞋。那到底应该怎么防止白鞋子变黄呢？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今天要教你一招正确清洗小白鞋的方法。如果你想要防止鞋子变黄的话，一定要记住，千万别再用洗衣粉或者是肥皂刷鞋了，因为里面的酶会在晾晒的时候和水里的铁离子发生反应，产生黄色的硫化元素。当水分蒸发完了之后，原来留在水里的脏东西又会留在鞋子面上形成黄斑，所以在刷鞋的时候建议使用专用的清洗液，然后用纸巾包好了再晾晒。如果鞋子已经变黄了，那么可以把鞋子放在加了铅粉或者是小苏打的水中浸泡一会儿，它们都是可以起到增白效果的。同样在水中滴3到4滴的蓝墨水，再把鞋子放进去，淡蓝色也能把黄色中和掉哦。如果说你的家里没有这些东西，也可以蘸一点淘米水或者是柠檬汁擦在鞋子泛黄的地方，里面的碱性物质和柠檬酸也能够起到去除黄斑的效果，这样的话你的小白鞋就会变得白白亮亮，非常的干净了。如果你是一个白鞋控的话，希望今天的生活最有料可以帮到你。

中国大地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这其中有一支特殊的返乡大军，数十万摩托车从珠三角朝家的方向奔驰，长途骑行带着的是一颗想要回家的心，但是也要记得做好准备，回家路上除了带上行李和礼物，也要带上喜悦，带上安全，带上放心。 穿的保护。 规则不是你的选择，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到当天跌撞撞点走着，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你决定不恨了，也决定不爱了。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